欢迎来到安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节目要用古典音乐来消暑，一开始欣赏的是巴哈的降 F 小调副歌曲，这是郭尔德在1957年的录音演奏。再继续来听同样是这几位像明星般的音乐家，分别是钢琴家艾克斯以及小提琴家施坦，中提琴拉雷多以及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们一起要合作这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钢琴四重奏。在 Gramophone 的乐评上说，这几个像有音乐界的明星一样的名字，他们在一起这几个朋友，他们的音乐诠释充满了想象力，而且速度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速度让他们都可以同时在这些音乐当中展现着快乐跟一种即兴感。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莫扎特的降 E 大调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Thank you. 莫扎特将一大调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我们欣赏是由艾克斯担任钢琴，史坦担任小提琴，拉雷多中提琴以及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在这份录音里面，听到清亮的小提琴跟钢琴，以及在下部支撑的中提琴跟大提琴，这真的是一群自信又愉快的音乐家的合作，才能诠释出这样的莫扎特。不过在18世纪那个时候，莫扎特他刚开始出版这一系列的钢琴四重奏的时候，回响并不是很好的。在1785年，在当时奥地利有一个出版商，他雄心大发，他说他要出版一系列的关于海顿、莫扎特等等当代的作曲家的作品。莫扎特立刻就交出他的弦乐四重钢琴四重奏，不过呢，不久之后，这个出版商却停止了出版莫扎特的作品，但是莫扎特可以得到他的头款，主要大概是因为销量的问题吧。因为当时乐谱出版很多都是要卖给大众的，很多是贵族或者是名门闺秀，他们要练琴练乐团，可以增加这些女性在当时的婚姻市场上的抢手度。所以当发表这乐谱的时候，出版商总会宣传说，哦，这个莫扎特新乐谱要发表了，什么什么贵族公主都在演奏这份作品，借此刺激销量。不过在钢琴四重奏这一系列作品出版之后，很多人就开始抱怨说这个谱太难了，四个乐器好像合不太起来，所以在当时出版社就只好修正了以及终止了莫扎特的钢琴四重奏的计划。所以在当时莫扎特他是没有任何贵族宫廷或者是宗教机构雇佣这样的一个自由作曲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来自于大众是否喜爱或能够演奏他的作品。虽然这首钢琴四重奏是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共鸣，可是在同时期他的歌剧却是很受欢迎的。我们来听当时几乎是风靡欧洲的这部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当中的这段《让我们手牵着手》，这也是莫扎特在一上演就立刻受到欢迎的歌剧作品。 听到是选自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当中这段《让我们手牵着手》，这是由波普以及克劳斯的演唱，由科尔提斯指挥维纳海顿乐团的演出。《唐乔万尼》是莫扎特最受欢迎的歌剧，同时跟《费加罗婚礼》一样，这两部歌剧都不是在维也纳最先受到喜欢，维也纳是莫扎特的故乡，反而是在布拉格这个地方人们热烈的一听到莫扎特的歌剧就爱上了他，给予他非常多的掌声跟鼓励，所以《唐乔万尼》也是在布拉格首演的。在首演之后在布拉格受到欢迎，可是呢在维也纳却还是没有获得预期当中的成功。维也纳人一直要到莫扎特逝世之后才真正的开始认识这部伟大的歌剧。我今天一开始听到巴哈、莫扎特，现在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这首钢琴奏鸣曲，同时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声音纺织机。今天是用古典音乐为您消暑冰镇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用古典音乐为各位消暑。有人说有一首古典音乐是你一听就会爱上，不管你喜不喜欢古典音乐，这首曲子就是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这段冥想曲。泰伊斯它是这个背景改编自一个14纪的故事，是一个修道士，他想拯救一个当时的名妓叫做泰伊斯这个美丽的女孩的灵魂，但是这个修道士却爱上了泰伊斯，最终泰伊斯在修道院中病逝。此时爱情跟灵魂是不是可以一起升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人说是一听就爱上的古典名曲《泰伊斯冥想曲》，演奏的是安苏菲·穆特担任小提琴，李文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 深情又绵长，象征着灵魂与爱情，痛苦却又能够升华的过程。这是马斯奈的歌曲《泰伊斯》当中的这段冥想曲，演奏人是小提琴家安苏菲穆特，以及由李文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安苏菲穆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提琴家，她在小时候是被称为神童的，因为才13岁就受考拉扬之邀跟柏林爱乐同台演出。我们现在就来听安苏菲穆特的诠释，这是法国作曲家佛瑞的这首 D 大调摇篮曲。 Thank you. 我们仿佛在摇晃的小船，荡漾在凉如水的夜色中，缓缓的睡去。这是法国作曲家弗瑞的 D 大调摇篮曲，由小提琴家安苏菲·穆特演奏，李文指挥维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再继续来听，同样是来自这位法国作曲家弗瑞的几首作品，这是他的法文的艺术歌曲。这是由次女高音珍娜贝克演唱，这两首歌分别是《夜晚》以及《月光》。 连续欣赏两首是来自法国作曲家福瑞的艺术歌曲《夜晚》以及《月光》，演唱的人都是英国的次女高音珍娜贝克。我们再继续来听珍娜贝克演唱，是选自这是舒曼的《女人的爱与一生》当中的这首《月夜》。刚欣赏是来自英国的次女高音珍娜贝克演唱的一首歌曲，选自舒曼的《女人的爱与一生》当中的这首《月夜》。觉得古典乐就是那种怎么听都不会厌腻的一种曲目，好像永远可以有探索之处，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时间是下午3:50，我们现在来听这是安东·鲁宾斯坦的这首旋律，同时要在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回到声音纺织机。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要用古典音乐为各位消暑，然后用古典音乐带各位去想象的旅行当中。在几年前，我曾经跟家人到维也纳，我们去贝多芬曾经住过的小镇，就是海利根施塔特，也就是贝多芬他写过《海利根遗书》的地方。从他的旧居出来之后，我们在附近走一走，就看到一条小溪，就跟着这条小溪往前，我拿着我的录音机开始录音，可以从这段录音里面听到小溪的声音，然后旁边有人家，有乡村小径，有小鸟、小孩，还有小狗。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贝多芬他当时看到的田园是什么样子的？他听到的声音，哦，他那时候可能已经快要听不见了。在他眼中的景色，那些他听不见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当时在维也纳贝多芬故居附近所录的溪流旁的小村庄的声音。我们来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贝多芬 F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田园的第一乐章从容的快板，初见田园时的愉快心情。贝多芬虽然那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但是相信他走在田园里那视觉的景物一定可以给他很大的安慰吧。刚才听到那一段最前面开头那段录音是之前去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到了贝多芬故居旁边的一条小溪旁去录下了当地的声音。我们跟着小溪走，然后接着渐渐来到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面有清澈的绿树，还有鸟叫，还有清凉的空气，就是当时用录音机录下来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脚步声。于是我们就要想，这不就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有写过一首曲子，就叫做《维也纳的森林》吗？维也纳森林里有什么故事呢？我们来听这首小约翰·史特劳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这就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写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跟各种声音。时间是下午4:2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听了1.5小时的古典音乐，不知道喜欢声音纺织机的朋友你是习惯或是不习惯呢？最后半小时我们要请大家试一下，洗一下耳朵，要放一些我最近在听的创作的歌手跟乐团。首先我要听这个是中文直翻叫公牛与我，这个人他来自美国 Tolo Imoi， 是这样念吗？他的这种曲风听说叫做 Chill Wave， 翻译叫冷波，有点 Lo-Fi， 有点 Funk， 有点漂浮感。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Pleasure， 送给你。这个年轻人他好像是在自己家的卧房开始写音乐的，然后就用电脑，然后自己开始作曲。再来听一首 Freelance。 life is only wishing we could load it. Level up, you've got to make a bonus. Mystic staring at his phone for oneness. Silver or black mirror, what's the difference? Imitation always gets a bad rep, man. Witch's brew had me on the first sip, man. Smells like autumn, smells like leaves. You don't know that you'll rust and not belong so much, and then get left alone. Left alone. Cloud hidden and my whereabouts unknown. Casadero got me wearing all camo. Decked in Patagonia, head to toe. Down for whatever, I think I let go. No more shoes or socks, I only rock sandals. I can tell if I'm hip or getting old. I can hear you, maybe you could change your tone. People tend to listen when they see your soul. 是 Tolo Imoi 这首歌叫 Freelance。 看到这个歌手，他是在、YouTube 上面有一个叫 Tiny Desk 这个音乐频道，就是把这些音乐家都请到一个小小空间里面，好像像是一个咖啡馆还是书店一样，然后大家就用自己的乐器找一些团员，没有什么特别灯光，但是演奏非常精彩，很厉害的节奏继续下来，就是很多朋友最近都爱听的伍佰的最新专辑《让水倒流》当中这首带着迷幻电吉他风格，原本当初 么的那么的难以解脱，情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狂暴汹涌，你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多我魂魄。遇见你了以后，我变成不是我，爱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难以解脱，情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狂暴汹涌，你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多我魂魄。遇见你了以后，我变成一个新的我。 这是伍佰的新歌，原本当初选择他的最新专辑《让水倒流》，然后会不会觉得今天的曲风多变呢？从一开始的古典音乐到接下来的 chill wave， 然后迷幻摇滚，还有点 funk。我们在接下来听到这个乐团，我们要往更黑暗处去吧。这个乐团我非常喜欢，是昌吉波拉，选自他们的《黑色莲花》专辑。昌吉波拉这个乐团，曾经邀请他们在金马奖表演的时候，邀他们同台演出，他们的鼓啊、电吉他跟 bass 都为我们增色不少。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来听昌吉波拉的这首《点点丢后》。 个小鸭子，只要你听话，唔通乌白讲话。 这是昌吉波拉，然后他们的专辑叫做《黑色莲花》当中这首《Damn Damn The Hole》，然后我非常喜欢他们，就是在所以在金马奖时候有邀请他们一起同台，希望他们的最新专辑可以，或是单曲也好，总之希望听到他们的新作品。下面再换个曲风吧。刚刚有说我听到那个 Dolo Emoy 那个公牛与我这个歌手呢，就是在 Chinese Desk 上面发现的。人现场表演很精彩，同样在 Tiny Desk 上面我也找看到一个乐团很厉害，来自哥伦比亚，这个乐团叫 Michel Pelliné， 他们的曲风有点 Gypsy Jazz 还有一点森巴非洲加勒比海风，来听听看他们吧。 Tanto tiempo disfrutamos este amor nuestras almas se acercaron tanto así que yo guardo tu sabor, pero tú llevas también sabor a mí. Si negaras mi presencia en tu vivir, bastaría con abrazarme y conversar. Tanta vida yo te di, que por fuerza llevas ya. 是来自哥伦比亚，叫做 Michel Pelliné， 然后刚刚这首歌是 Sabor a mi， 然后这是他们有得过格莱美耶，所以看起来虽然很年轻，但是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乐团。再来一首他们的歌吧。然后今天节目时间我为各位进行到这里了，希望你有一个心情很放松的夏日午后。我是雷光夏，我们下周见，拜拜。 Mi abrigo con la oscuridad, mi piel está hecha de recuerdos que se van armando como en espiral, y todo lo que estoy sintiendo con el bálsamo del tiempo sé que al fin se sanará, yo sin quererte recordar, porque la sombra que dejé dejaste sigue aquí. Y no he encontrado cómo hacer para seguir. Porque aunque hoy me ha vuelto llanto este dolor, sé que algún día en la mañana tras las nubes volverá a salir el sol. Que no se sabe controlar. Sentí que me engañabas y no pude más. Y tuve que pensar en mí y tuve que dejarte ir. Y me quedaron tantas cosas por decir. Hoy no te puedo perdonar. Y va pasando el tiempo y siento que me amarra tu silencio a un amor que ya no está y que no quiero recordar. Porque la sombra que dejaste sigue aquí y no he encontrado cómo hacer para seguir. Porque aunque hoy